关云长知世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三尺龙泉万卷书，皇天生我竟何如，山东宰相山西将，彼丈夫兮我丈夫。话说公元88年，31岁的汉章帝刘达死了，他带走了壮志未酬的遗憾。是啊，他有雄心也有壮志，好儒术的他在位期间对内实行与民休息政策，以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衣食朴素五大举措治国，对外派班超两度出使西域，使得西域地区重新称藩于汉，取得了显著成效。可是呢，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就在他朝着强国富民的道路前行的时候，生命却走到了终点。但不管怎么样，他和汉明帝还是开启了东汉王朝的明章之治，留下了一世英名，也算是不枉此生了。年仅10岁的皇太子刘肇继任为皇帝，是为汉和帝。实权在握的窦太后时来运转，一跃成为皇太后的她，带年仅10岁的刘肇主持处理东汉王朝的全面工作，成为了垂帘听政的先驱者。他上任后马上做了两件事：第一，极力打造崭新的窦氏集团。窦太后主持天下之后，窦氏外戚势力立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鸡犬升天。窦太后的兄弟窦宪、窦笃、窦景等并举机要。曾被汉章帝雪藏好几年的窦宪，经过短暂的沉寂，再度发迹了。他一跃成为委员长，负责朝廷的日常工作，连皇太后的诏书颁发都得经过他。而窦笃则成了参谋长了，朝中禁军都归他掌握，皇宫内外的安保工作由他全权负责。窦氏后起之秀中的窦景是秘书长，职务是中常侍，负责文书传达和联络工作，宫里的风吹草动都在两个人的监视当中。效果就显而易见了，窦太后从此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第二，极力打压朝中的反动人物。窦氏集团为了打造至高无上的权力，马上开始了结其羽翼排除异己的行动。身为太尉的邓彪被任命为太傅，令百官总集以听，累世帝师的桓玉受尽宫中，所以内外邪妇莫生疑义。这样一来，窦宪得势，业者韩愈因为在明帝永平年间审理窦宪的父亲窦勋一案秉公办事，一直都是窦家难以言说的痛。现在尽管韩愈早已经死去了， 但窦氏集团并没有就此相逢一笑泯恩仇，而是将仇恨进行到底，结果韩愈的儿子成了父债子还的牺牲品了。窦氏集团用他的脑袋为窦勋祭坟，上演了真真切切的血祭。与此同时，刘达的兄弟广平王刘宪、陆安王刘恭、重熙王刘党、下邳王刘演、梁王刘畅五位王爷也在洛阳遭遇了滑铁卢，成了政治牺牲品。就在窦太后带领着窦氏集团水涨船高的时候，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窦氏集团却很快上演了一场窝里斗。窦宪一飞冲天，气焰嚣张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除了朝中文武百官、皇室宗亲，其他人一个他都不放在眼里。这个时候，一个人的怒发冲冠，让窦宪马上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坠落。这个怒发冲冠的人就是窦太后。原因很简单，窦宪得罪了窦太后，因为窦宪杀了一个不该杀的人，武王闹洛阳的刘畅。前面已经说过了，梁王刘畅和刘宪、刘恭、刘党、刘演在汉章帝死后齐刷刷的进京，上演的是一出逼宫戏，结果却变成了血祭。武王按理说轰轰烈烈死得并不冤枉，但在窦太后眼里，刘畅却死得冤枉。原来啊，英气逼人的刘畅仗着是亲王的关系，早已沦为了窦太后的小三儿了。老好人汉章帝日理万机、废寝忘食的工作、披星戴月的干活，被戴了绿帽子也不知道。汉章帝死了之后，只有10岁的刘肇继位。刘畅觉得这是跟窦太后再续前缘的机会，这才急匆匆地往京城赶。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和4个宗亲王打出了联合的牌子，结果窦宪不知道天高地厚，诛杀武王的时候把无辜的刘畅也给杀了。刘畅死了，窦太后先是很心痛，然后就发怒了。窦宪吃不了兜着走，立马受到了处罚，一是把窦宪革职，二是把窦宪拘留查看。直到这个时候，窦宪才如梦方醒，知道犯了大错了，惹了大祸了。他知道自己如果不采取及时可行的措施，等待他的将是更为严重的问罪，甚至都有可能被砍头。想到这儿，身陷囹圄的窦宪马上提起了上诉。别人上诉是为了给自己开脱罪名，窦宪上诉却是为了将功赎罪。首先呢，他以诚恳的态度主动认错道歉，向窦太后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其次，他以诚挚的态度展开亲情攻势，请求窦太后宽恕自己的过失。再次，他以诚信的态度主动提出要求，请求亲自领兵去攻打北匈奴。事实证明，窦宪的亡羊补牢战略立竿见影。窦太后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情人看亲人，不看朝臣看局势，最终还是答应了窦宪的请求。当然了，窦太后之所以对窦宪网开一面是有原因的。一是朝廷形势所迫，汉和帝刚刚即位，窦太后刚刚掌权，窦氏集团要想兴起和壮大，不能因为自家的窝里斗而自断一臂。所以呢，于公于私于情于理，窦宪暂时不能杀。二是国际形势所逼迫，汉章帝英年早逝的同时，南单于栾迪轩也去世了，结果他的堂弟栾迪屯图和继任。 窦太后以汉和帝的名义册封他为修兰施竹侯嫡单于。南匈奴在汉朝的庇护之下传承有序，屯突和已经是第八位南单于了。见北匈奴大乱，南单于认为这是实现南北匈奴统一的时机，于是他马上给汉朝政府打了个报告，北伐。他强调了以及北鲁纷争出兵讨伐，破北城南，共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臣等生长汉地，开口养祀，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参无报效之意，愿发国中及诸郡护湖新将之精兵，分道兵出，起12月同会鲁地。臣兵众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与耿炳、度辽将军邓弘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立而北，既因圣地威神，一举平定。陈国成败要在今年，一赤诸部严兵马，唯才哀行察。那意思就是应该趁着北匈奴内乱分裂的机会派出军队进行讨伐，打败北匈奴，成全南匈奴，让南北匈奴统一成为整体，使汉朝永远没有北方之忧。我们长期生活在汉朝境内，仰仗汉朝才能张口吃饭，汉朝每年给我们赏赐动不动就有亿万之数，我们虽然无需操劳安享太平，却因未能实行报效之意感到惭愧。我们愿征调本部和分散在各郡的匈奴精锐，包括老兵和新晋归降的北匈奴军队，分为几路同时进发，约定12月在北匈奴会师。我的部队力量单薄，不足以内外兼顾，请汉朝派遣执金玉耿炳、度辽将军邓弘以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太守合力北征，希望能凭着圣上的神威一举平定北方敌害。我匈奴国的成败就在今年决定，我已命令各部厉兵秣马准备作战，请陛下节哀审定。为了让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南单于屯突和最后承诺，如果汉朝政府支持他的行动，他将派3万骑兵为先锋。屯突和的上书引起了代理皇上窦太后的高度重视，他马上把朝中政臣召集起来，召开了一次军事商讨会，结果又形成了支持派和反对派。支持派代表人物是执金玉耿炳。耿炳虽然年近花甲了，但是言不花而不聋，身子骨依然硬朗。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说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破北城南并为一国，这是天赐良机，从此北方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从此我们大汉朝就可以享受太平盛世了。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是尚书宋义。宋义为了让反驳更有力，说了两个道理。一是不战而屈人，有战争必定有伤亡，这些年经常和匈奴打仗，已经是劳民伤财，虽然取得了一些功绩，但遭殃的还是天下百姓。如果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北方问题，何必动武呢？退一步来说，现在的北匈奴屋漏偏逢连夜雨，战争的失利，内乱连连，灾荒连连，求和都来不及呢，哪儿还敢犯边境啊？我们现在只需要一封招降信就能够搞定，何必动武呢？当然了，最终窦太后还是同意了耿炳的观点， 原因是为了摆脱窦宪这个烫手的山芋。和帝永元元年六月，也就是公元89年，窦太后封窦宪为车骑将军为主帅，执金与耿炳为副帅，北伐匈奴，分为三路大军。第一路上路大军统帅南产与屯屠河，带领10000骑兵出伐夷谷。第二路是中路大军，统帅是车骑将军窦宪，副帅是执金与耿炳，带领20000骑兵。第三路为下路大军，统帅为度辽将军邓弘，副帅为左贤王安国，带领18000铁骑。三路大军的终极目标是会师于竹叶山。结果三路大军的行军过程很顺利，很快就在竹叶山会师了。当然汉军之所以这么一帆风顺，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受考验，沿途连半个北匈奴人的影子都没看到，不用一刀一枪能不顺利吗？看着光秃秃的竹叶山，窦宪没心思发出你站在桥上看风景这样的感慨，而是急得直跺脚啊，我不是来旅游的，如果不带战利品回去，我如何交差？我的头颅难保矣。耿炳就安慰说了，主帅无忧，北虏远遁那是因为害怕，只要他们害怕，就意味着我们的机会来了。啊，什么机会？窦宪绝望的眼睛当中发出一丝光亮。耿炳说了，他们跟我们玩躲猫猫的游戏，我们就跟他们玩扮猪吃虎的游戏。北虏藏身的大致范围在安侯河以西，我们现在在这里安营扎寨，在调兵遣将向北探索前进，必能破敌。窦宪一听就乐了，啊，姜还是老的辣，来，开始。就分为两步，第一步安营扎寨，第二步投石问路。窦宪派去投石问路的先锋为三剑客，副校尉严盘，司马耿奎、耿谭，带领着10000精兵铁骑。三剑客行军的时候各自分散，战争的时候速度汇合，齐头并进，互为依靠，步步为营，步步推进。三剑客果然不负窦宪的厚望，在齐洛山终于找到了躲猫猫的北单于，结果北匈奴被打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只好选择了不休遁走。北匈奴失败的原因呢，主要是准备不足，一是心理准备不足，他们原本以为躲到了安侯河以西可以高枕无忧了，却不料汉兵突然间从天而降。第二是战术防备不足，汉军严盘、耿奎、耿谭三剑客轮流挑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们弄不清汉军的虚实，又疲于应战，自然溃败。北匈奴败了，窦宪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马上采取大规模行动，率大部队来了个千里大追踪。结果勇往直前的汉军一直追到丝渠比迪海，一路上演倚天屠龙记，一共杀了敌人共计13000多人，收获降兵降民共计20多万人，俘获马牛羊共计100多万头。收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获得如此成就，窦宪大喜过望。他登上燕然山，先是指点江山，然后在碑文上来了个刻石勒功，一是记事，为永元元年秋七月，与卓爷跨安侯成燕然，灭漠毒之屈落，分老上之龙庭，上以陆高文之素分，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会塔鲸鱼。 朕大汉之天生，自所谓一劳而永逸，暂废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明尚德。洛管汉元旧约车骑将军窦宪到此一游。按理说呀，事情发展到这儿，窦宪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可以风风光光地班师回朝了。可是呢，就在大将军回到五原的时候，意犹未尽的窦宪下令就此按兵不动，然后写了一封招降书和一沓寻人启事交给司马吴四和梁讽。那接下来吴四和梁讽两个人知道该怎么做了，他们立刻启程向西北深入，一边走一边张贴寻人启事。结果北单于虽然没找到，但起到的效果却是立竿见影的，已经有10000多人又投降了汉军。有了这些人作为内应，吴四梁讽就像航行在海上的船，终于找到了方向。也正是因为这样，汉军很快在西海边上找到了北单于。这一次双方见面还是很友好的，采取了先礼后兵的策略，首先进行了礼尚往来的交谈。让吴四和梁讽感到意外的是，当他们亮出窦宪精心准备的大礼招降信的时候，北单于竟然马上起手拜寿，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愿意归顺汉朝。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之醒目，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北单于立马跟随着吴四、梁讽二人东归，准备当面去拜见窦宪。可是走到了丝渠比地海的时候，北单于突然害怕起来。为了保险起见，他在这儿使了个障眼法，称自己感染了风寒，不能再远途奔波了，派他的弟弟又闻于敌王携带着贡品去见窦宪。其实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投石问路。又闻于敌王来到五原，原本以为会受到窦宪的特别接待，可怎么也没料到会吃了一个大大的闭门羹。窦宪对他是避而不见。这中间人吴四和梁讽就很不理解，马上本着和事佬的原则对窦宪进行了善意的劝解，愿假以解补一劫。窦宪生气地说了，我要的是北单于来朝拜我，而不是又闻于帝王来这里和稀泥。吴四和梁讽就劝呢，和稀泥也是一门艺术啊，狗急了都会跳墙，把匈奴往绝路上逼，对我们有百害而无一益呀。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他们要是不服可以重新来过，再打就是。窦宪说完拂袖而去了。 就这样，原本到手的和谈被窦宪的意气用事给搬砸了。吃了闭门羹的又问于帝王回到司渠比利海，立马把所见所闻所感向北单于进行了汇报。北单于吓得二话不说，拔腿就跑。是啊，这时候的汉朝那就是恶魔呀，有去无回。与其白白的去送死，还不如重新回到西北当他的山大王，继续过北漂生活呢。北匈奴走了，窦宪却笑了，因为他马上得到了朝廷的嘉奖，拜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两万户。与此同时，手下的将士也都笑了，副帅耿炳被封为光禄勋、美阳侯，食邑三千户。邓弘被封为大鸿胪，耿谭被封为护匈奴中郎将，其他将士也得到了相应的封赏，总之是皆大欢喜。窦宪并没有因此就小富即安，他有野心，那就是将北匈奴彻底征服。回京不久，他马上又上书窦太后，要求再次北伐。窦太后也觉得窦宪给他们窦家长脸了，很高兴的就答应了。当窦太后询问窦宪要派谁做他的副帅，窦宪几乎想都没想就说了，非邓迭不可。原来老将耿炳凯旋之后，还没来得及享受丰收的喜悦呢，却体会到了什么叫离别的悲歌。临终前，他对窦宪说，汉室北定匈奴日，家祭无忘告老翁。这也是窦宪这么快进行第二次北伐的原因。窦宪不会料到，军队前脚刚刚到达边塞，马上就接到了北单于的厚礼归降信。信中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赔礼道歉，说呢，上次的事礼数不周，请多包涵。第二层意思是亡羊补牢，意思是说，这次我将亲自入朝，真心归降。来而无往非礼也。窦宪马上准备派人去接北单于入朝。正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南单于屯突合出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恐惧，也马上给窦宪送了份大礼——劝阻信。信里边一是强烈要求拒绝北匈奴的归降，二是建议用武力彻底征服消灭北匈奴。窦宪最终还是同意了南单于的请求，原因是北匈奴反复无常，今天投降，明天又要打，他们的归降很不可靠。出于礼貌，窦宪一方面派使者对北单于进行回礼，目的就是忽悠，另一方面派使者给南单于送去了彩礼，目的很明确，这次就看你的了，祝你成功。南单于以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势，马上派左路离王、栾迪狮子等人率领8000人马出击路塞，再伐北匈奴。此时的北单于因为汉朝答应了求和请求，正一心一意地迎接汉朝使者的到来呢，放松了警惕。可哪里会料到，他们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却是南匈奴的精锐铁骑。猝不及防之下，北匈奴再次大败，北单于本人也是充分发挥了腿长脚快的优势逃跑，这才保住了性命。这一战惊天地泣鬼神，天崩地裂。这一战过后，漠北之地剩下的老弱伤残窜赴山谷，不敢轻动，北匈奴政权正式瓦解。这一战过后，不但彻底摧毁了北匈奴的根基， 也摧毁了北单于的雄心壮志。他只率领一小部分部众遁走乌孙之西，从此过起了隐于野的生活，到后来竟然不知所终。而北单于的弟弟左路离王于除建，在阿尔泰山附近收集溃散的部众，来归者才几千人，他自立为单于，来到蒲类海上款色投降。窦宪上书请立于除建为北单于，朝廷听了。永元四年，窦宪命耿奎为护北匈奴中郎将，持节卫护于除建，屯伊吾，赐于除建玺绶，御剑四具，羽盖一寺，正式册封其为北单于。北匈奴省正式成立，省会伊吾卢城。一年之后，北单于于除建为了过上自由的生活，选择了率部远走他乡，要脱离汉朝的管辖。窦太后下令护北匈奴中郎将任尚、长史王府率兵1000多人去追击，把他们打得再次溃不成军，土崩瓦解。此外，呼延王纠集北匈奴残余势力，继续在西域北面活动，挑拨西域各国和汉朝的关系。汉政府派班超之子班勇为长史，率兵击败了呼延王，降其众20000多人。就这样，北匈奴彻底走向了灭亡的道路。第二次凯旋之后，窦宪早已经完成了质的蜕变，由戴罪之身变成了有功之臣。他和窦太后的嫌隙也因此烟消云散了。随后，大将军窦宪掌握了大汉王朝的军权，成为朝中名副其实的摄政王。窦太后封官也在此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潜规则，一是亲属，二是听话。结果窦氏家族的高官遍布整个朝廷上下，达到了刺史首令多出其门的地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窦氏家族因为仗着上有铁杆保护伞，下有黑社会团伙，强取豪夺、贪污贿赂、投机倒把等坏事干尽。窦笃晋升为特进，可以选拔官吏，享受三公的礼遇。身为执金玉的窦景越发肆无忌惮，公然指使手下恶奴抢夺财物、掠人妻女，使得京城里边商贾关门歇业，如壁叩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至于窦宪本人，塞外的戎马生涯并没有让他脱胎换骨，不见他提拔一位后学英俊疆场功臣，不见他对国家的水旱灾害、黎民疾苦表示过关心。他只知道居功自傲，傲视满朝公卿。窦氏家族的所为搅得京城政治和社会秩序一塌糊涂，可是迫于窦氏淫威，官员们敢怒不敢言，谁也不敢举报，唯有以司徒袁安、司空仁怀、尚书仆射智寿和岳辉几个人为首的官员敢于逆流而上，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窦氏集团展开了激烈的火拼。四个人弹劾窦氏集团的一些不法分子，因为证据确凿，事实胜于雄辩，窦太后为了给世人一个交代，不得已进行处罚，结果被贬官或免职的竟然达到40多人。这显然触怒了以窦宪为首的窦氏集团的根本利益，因此本着以牙还牙的方式，他马上把目标瞄准在这四个人身上，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他首先对四人当中身份和地位较低的尚书仆射智寿和乐辉动手，结果两个人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很快被窦宪以莫须有的罪名送上了断头台。而对于这一切，三朝元老袁安和任怀除了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之外，竟然爱莫能助，毫无办法。另外，司徒府的属官周荣是反窦的坚定分子，司徒袁安弹劾窦景及和窦宪争论的奏表全是由周荣草就，窦氏宾客实为太尉府属官的徐来恐吓周荣：你为员工心腹排挤窦氏，窦门此刻遍布城中，你出出入入可要小心。周荣没有被他吓倒，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强硬地回答：我周荣是长江淮河地区的一介孤单书生，有幸能在袁安属下任职，纵然被窦家所害，也确实心甘情愿。除此之外，他还告诫妻子，万一自己遭遇不测，不要收敛尸体，以警醒朝廷。梁讽曾经是窦宪的司马，去北匈奴招降纳叛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后来因为武艺就被窦宪处以剃光头发的刑罚。武威太守又秉承窦宪的旨意杀了梁讽。可以说窦宪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做一手遮天，什么叫做睚眦必报。光阴荏苒，永元三年十月，14岁的和帝刘肇要西去长安祭祀汉家陵园，让窦宪和他在长安相会。窦宪前来迎驾的时候，尚书下面一些趋炎附势的官员竟然向窦宪叩拜，俯身口称万岁。幸好尚书韩陵正色说道：同上面的人交往不可谄媚，同下面的人交往不可轻慢，与人相交在礼仪上应不卑不亢，哪有人臣被称为万岁的制度？这才阻止了荒唐的闹剧。这次闹剧对刘肇幼小而脆弱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他萌生出强烈的参政欲望。是啊，4年了，他已经完成了儿童向少年的转变。普通百姓家14岁的孩子都还停留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阶段，但是刘肇却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人在皇宫身不由己。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他向窦太后委婉地提出了参政的想法，没想到被窦太后一口回绝了：你现在还小呢，官场如战场，就让你舅舅他们先多替你担当一下吧，等你成年了再让你做主宰太平盛世的天下之王。窦太后的语气很平和，但意思却不容反驳。接着呢，刘肇又向舅舅窦宪进行了讨教，可窦宪不像窦太后那么温和，他怒吼着：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样子，还想参政，我看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被窦宪一骂，年仅14岁的刘肇彻底醒了，他明白了，要想从窦氏手中把权力棒交接过来，等那是永远不可能的，只有夺。而要想夺权，必须培养自己的亲信。朝中虽然也不乏袁安、任怀那样的正义之士，但更多的是趋炎附势之辈。如果在朝中赤裸裸地寻找自己的亲信，弄不好就会打草惊蛇，甚至会阴沟里翻船，会死无葬身之地。对此，年少却充满智慧的刘肇决定就地取材，选的亲信居然是宦官郑重。郑重不但是一个宦官，而且是个有残疾的宦官，据说在入宫时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能保全一条性命下来，那已经是奇迹了。刘兆选择这个残疾人做挡箭牌，一是可以避人耳目，二是因为郑重不是一般的人。如果说残疾是他的最大缺点，那么品德就是他最大的优点。他忠于朝廷，忠于汉室，就是不忠于窦氏集团。也正是因为这样，当刘兆向郑重投去爱的橄榄枝的时候，郑重很快就成了他的内线。有了内线郑重的支持和帮助，刘兆可以及时准确地掌握窦太后和窦宪等人的最新动态，这为他实现梦想跨出了坚实的一步。出师牛刀取得不错的效果之后，刘兆本着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原则，继续他的亲信寻找之旅。很快，他把目标瞄准在了自己的义母哥哥前废太子清河王刘庆的身上。这时的皇室宗亲王啊，几乎被窦氏集团一网打尽了，五大藩王被斩，其他亲王也沦为布衣或是归隐山林了。相对于其他宗亲选择中隐隐于市和小隐隐于野，清河王刘庆就显得与众不同了。他在痛失太子之位以后，并没有记恨刘兆，而是对专权的窦氏集团深恶痛绝。因此，相对于别人的明哲保身，他选择了大隐隐于朝，一直蛰伏在朝里边，不显山也不露水。这时候，他跟刘兆两个人就像是干柴烈火一般，一点就着。两个人很快就达成了生死同盟了，同盟也就只有六个字：同患难，共进退。事实证明呢，这个刘庆果然不是一般的人物。虽然他也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但是谨慎而不失机智，沉着而不失稳重。他呢，就成了铲除窦氏外戚集团的骨干力量。他找来一本《汉书·外戚传》，对刘兆进行了洗脑，目的是让刘兆树立良好的人生观、大局观、政治观，让他树立坚定的信念和信心。他的启蒙教育无疑让原本迷惑的刘兆茅塞顿开。在找到两个好帮手的同时，刘兆是再接再厉，很快就把目标瞄准在另一位奇人异士的身上。这个人的名字叫丁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是阳光，它是梦幻，

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乘坐醒目乐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丁弘，字孝公，颍川郡定陵人。丁弘的父亲丁林在王莽末年担任颍阳县尉，后来以匡扶汉室为己任的刘秀带领革命大军打到了颍阳城，但颍阳城因为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久攻不下，这让力求速战速决的刘秀很是苦恼，他甚至一度产生了放弃攻打颍阳的想法。可就在刘秀准备班师回朝的时候，丁林却叫住了刘秀，他说，我要你依靠。正当刘秀不知所以呢，丁林在城头挂起了白旗，然后打开了城门。刘秀高兴之下对丁林进行了嘉奖，随后丁林带领兵士强渡黄河，先后为刘秀攻下河南、陈留、颍川三郡21县，一路可以用势如破竹来形容。建武元年，丁林被拜为河南太守。等到封功臣的时候，刘秀叫大家各言所乐，诸将都占封邑美县，只有丁林愿封本乡。有人不解地问了，人家都想占县，你却只求乡，这是为什么呢？丁林笑着说，从前孙叔敖嘱咐儿子，受封时一定要求极薄之地，今我能薄功小，得到乡亭就很不错了。刘秀对他这种孔融让梨般的举动大为赞赏，封他为定陵新安乡侯，食邑5000户，后来改封为陵阳侯。都说虎父无犬子，相对于父亲的宽厚和礼让，丁弘却是聪慧和明达。他13岁时拜桓荣为师，学习欧阳尚书，3年后毕业，也没去找工作，而是穿上布衣，挑着行李，不远千里游学天下，直到父亲丁林去世，才停止了这种漂泊的生活。丁林死了之后，按照规定，丁弘应世袭受封，但是他却上书朝廷，希望把封国让给弟弟丁盛。可是朝廷没批准，但是丁弘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埋葬完父亲之后，丁弘把孝服往炉木一挂，来了个留信而别。信里边说了，弘坦经书，不顾恩义，少儿随时学习，生不供养父母，死不能尽孝道，皇天先祖并不保佑帮助， 身受大病，不堪谋土。前次上书言明病情，愿辞爵给弟弟，奏章搁置，没有回批。时间迫近，当席封爵储。今自放弃席爵，到外寻求良医。如果病治不好，就死在鸿沟算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丁洪逃封。再后来，丁洪逃封东海，遇到了莫逆之交的老同学鲍俊。丁洪觉得自己这样落魄，没脸见老同学，于是来了个相见不相识。但是鲍俊却不来这一套，他挽住丁洪，来了个笑问客从何处来。寒暄过后，鲍俊说，从前伯夷无忌札处在乱世，得以申起让国之志，春秋之大义，不因家事废王室。现在你以兄弟的私情而断绝父亲不灭的基业，可以说是聪明嘛。丁洪很受感动，流泪叹息，于是返回国都，开门教授学徒。此时鲍俊也上书朝廷，称丁洪经学学得很好，于是丁洪慢慢受到朝廷的注意。公元68年，汉章帝刘达召见丁洪，丁洪很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面试中讲述文侯之命，被刘达惊呼为神人，很快就封他为侍中。公元71年，兼任摄生校尉。公元84年，被提拔为少府。丁洪在16年的仕途生涯当中，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演讲。他每进行一次演讲，就会得到一大批的粉丝，结果这些追星族就成了他的门客。到最后，丁洪的门客达到数千人，成了无党人士当中的大哥大。公元92年，袁安病逝，临死前，袁安发出感慨，但悲不见斗士灭，对丁洪寄予了厚望，极力推荐丁洪继任司徒一职。可是呢，窦太后并没有批准。正是因为袁安的临终一推，丁洪引起了汉和帝刘肇的注意，于是刘肇马上写了一封信，并且通过郑重传给丁洪。信中是一首猜字的打油诗：天鹅高飞鸟不随，良人成双缺一点儿。我心与你紧相随，您若无心我心碎。丁洪看了之后回了一句猜字的话：千里姻缘一线牵。接到回信，刘肇乐了，马上就强硬了一回，不经过窦太后的旨意，直接封丁洪为太尉，掌管京城南北宫禁军。原来刘肇四句打油诗的意思是我很想你，而丁洪回信的重点是那个重字，意思很明确，一是说皇帝严重了，他承受不起；二是重通忠，暗含忠义的意思。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人小鬼大的刘肇拉拢了残疾人郑重、大小孩刘庆、书生丁洪三个帮手，组成了四人组。就是这个极为不起眼的四人组，却成了不可一世的窦氏集团的掘墓人。与此同时，窦氏集团的大哥大窦宪也看到汉和帝越来越不安分，就产生了废而立新的想法。他也找了两个得力帮手，一个是他的女婿郭举的父亲长乐少府郭璜，另一个是穰侯邓迭。三个人平常就狼狈为奸，此时自然一拍即合，于是决定对刘肇进行屠龙，另立新君。策划方案也很快就提上了议程。可是呢，他 他们三个人的阴谋很快被刘兆的内线郑重探知了。刘兆一听吓得面如土色，不知所措。正在这时，丁红出来帮他解忧了。他借日食给刘兆上书，引用《诗经》教会了刘兆三个词儿：日中则昃，月盈则食。臣下听说太阳为阳经，守时不亏，君王之象征；月亮为阴经，盈虚有一定规则，是臣子的表象。所以发生日食，是因为臣在君上，阴灵于阳；月满不亏，是因为臣子交盈的缘故。第二，遍布空生，各以类应。凡威权不可以放下，利器不可以假人。远看王谷，近看汉兴，轻微之祸都是由此产生的。因此三桓专鲁之权，田氏善齐之政，六卿瓜分晋室，诸吕掌握汉室，统祀几次变更，哀帝平帝末年，宗庙不能祭祀，所以虽有周公之亲而无周公之德，不能行其权势。现在大将军窦宪虽想束身自越，不敢僭越权势，然而天下远近的百姓都恐惧成旨，刺史梁千旦出楚也辞，秋桐待报，虽奉了喜服也不敢马上便去，久的能拖到几十天，背着王室走向司门，这是上威降低，下权势盛的缘故。人道背于下面，笑晏晏于上天，虽有隐谋，神明照察其情，垂象见容，以警告人君。近来月满先节过了十五还不亏缺，这是臣下骄傲横溢，违背君王，专攻独行的缘故。陛下没有察觉，所以上天再次警示，应该畏惧，以防大祸临头。第三，敬天之怒，不敢细喻。如果赤正自责，堵剑方威，那么凶妖就会消灭，害除而福降。臣听说天不可以不刚，不刚则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强，不强则宰木纵横，应该趁大变之际改正匡师来复合天意。丁红的上书给了刘兆力量，他知道情况紧急，已经到了只争朝夕的地步了，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先下手为强，进行反屠龙。永元四年夏，刘兆在北宫组建了指挥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政变。首先他命令丁红带领禁卫军封闭城门，武装保卫南北两宫，随后派人去按名单抓捕窦氏的同党，不走司法程序，直接下狱格杀无论。窦氏集团的党羽郭煌、郭举、邓蝶、邓磊被一网打尽，最后命业者仆业去窦宪家里收了他的大将军印章，再去他兄弟家里下发了几张通知书，把他们罢官，通通撵到各自的封国去了。整个政变过程波澜不惊，平淡的就像一次日常演习。强大的窦氏集团只在一瞬间就灰飞烟灭了。这其中除了刘兆准备充分之外，正确选择时机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当时窦宪北征匈奴，得胜回朝没多久，手下亲信整天花天酒地，开庆功派对，想着升官发财还来不及呢，谁会想到皇帝会这时候突然发难。窦氏兄弟被遣送回封地只是第一步，皇帝不会让他们在封地颐养天年，谁都知道他们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刘兆考虑到窦太后对他有养育之恩，没有把他的几个舅舅名正典刑， 他借鉴了当年窦太后对付宋贵人和梁贵人的方法，向他们的封地专门派遣了会渲染恐怖气氛的官员，整天给他们讲世界末日论。在官员们的日夜开导之下，窦宪、窦笃、窦景全部自杀。窦氏集团仅有两个幸存者，一是窦太后，这位失去了窦宪等羽翼的母老虎，就像被拔了牙一样，再也没有食肉的权利了，只剩下吃饭的义务了。另一位是夏阳侯窦圭，因为他是窦氏集团的另类，当了官以后也没和其他窦氏成员同流合污，忠厚朴实孝顺，因此刘肇对他网开一面，非但免除了对他的处罚，而且封他为罗侯，使他得以保全，还真就验证了好人有好报这句话。顷刻之间，外戚窦氏的势力毁灭殆尽，世事风云莫测，窦氏兄弟短短几年的飞黄腾达，好似一枕黄粱美梦，朝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窦宪残暴不仁，最终自取灭亡，但他平定北匈奴，肃清边境，却还是有功绩的。范仲淹在余家坳秋思中追慕窦宪的塞下风流，慨叹自己壮志难酬。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人未乐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服泪。窦氏集团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庭院深深深几许，窦太后从此身居宫廷，不敢也不能再过问朝中之事，在孤寂和恐惧中惨淡经营，度过了剩下的五年人生，于永元九年闰八月病逝。听闻噩耗，刘肇很是悲伤，哭得死去活来，泪流成河，整天茶不思饭不想。是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母亲之恩浓于水，又怎么能够忘记呢？众人劝他节哀顺变，都无济于事。为了让刘肇从悲伤当中走出来，刘肇生母梁贵人的堂兄梁禅，还有他的姐姐，只好来了个实话实说：你的亲生母亲并不是窦太后，而是梁贵人。不信，你屁股后面的胎记可以作证。刘肇就止住了悲声，又惊又羞又怒的他，马上派出了由太尉张辅、司徒刘芳、司空张奋组成的调查组，取证调查这件事。结果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窦太后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而是他的养母。为此，惊讶的刘肇分为三步走：第一步，为梁氏家族雪冤重用，把生母梁氏以隆重的礼仪进行改葬，是恭怀皇太后，追封梁皇太后之父梁耸为包亲侯，谥号为闵，并派使者迎接他的灵柩，葬在梁太后墓旁，然后封梁耸的儿子梁唐为乐平侯，封梁唐的弟弟梁雍为成氏侯，封梁雍的弟弟梁迪为禅父侯，都是特殊重用。第二步，为养母窦太后举行隆重的葬礼。刘肇虽然恼怒窦太后毒杀生母的不仁不义，但也没忘了她多年的养育之恩，追谥她为张德太后，合葬汉章帝敬陵。第三步，为难兄难弟刘庆平冤。 刘肇下诏为刘庆的生母宋贵人建祠堂，同时准许宋氏全家返回京城，并将刘庆的舅父宋衍、宋俊、宋盖等等封为郎官。也正是因为这样，等窦氏集团彻底倒台之后，梁氏家族开始兴盛，这当真印证了因果轮回这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在梁家班接替窦家班的时候，郑重因为诛灭了窦氏势力，立有大功，名震朝野，被升为大长秋，成为刘肇的亲信，开始参与军国大事。随后郑重的仕途可用平步青云来形容。永和十四年被封为矫乡侯，世袭罔替。永初元年，国家出现灾害变异，这本来是自然和天文现象，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那却是不得了的大事，被认为是上天对皇帝处理政务产生的过失或失德的警示。再加上地方发生寇贼，三宫中的太尉司空被免去职位，大长秋郑重、中常侍蔡伦这些宦官借机干预朝政，宦官势力增长，出现了和朝中大臣争权的局面。窦氏倒台，梁氏复兴，宦官当政，意气风发的刘肇扬眉吐气，接过了权力交接棒，就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派出专人在士族贵戚中选择适龄的未婚少女来充实六宫，极力培养打造新的后宫之主。通过海选、复赛、层层选拔，两位佳丽脱颖而出，成了刘肇最宠爱的绝代双骄了。这对绝代双骄是殷氏殷皇后和邓绥邓贵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醒目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肇给后宫选出了两位佳丽，分别是殷氏殷皇后和邓绥邓贵人。殷氏的曾祖父是光武帝皇后殷丽华的哥哥殷实，父亲名叫殷刚，母亲邓氏是光武帝大功臣邓禹的孙女。永元四年，朝廷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选秀大赛，结果13岁的殷氏凭着貌不惊人死不休、愚不惊人死不休、才不惊人死不休的惊艳表演选入了后宫。要相貌有相貌，要才华有才华，再加上他善解人意，所以高富帅的刘肇非常宠爱这个白富美，很快就给了他一个名分，贵人。 和殷氏的显贵出身一样，邓绥也属于白富美。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出身，那就是累世公侯。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想必大家都不太陌生，这里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故乡。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作为莫言的原乡缩影，与其说是一个地名，不如说它是一种创造物。高密东北乡既是创作的驱动地，更是作家精神理想的发酵地。它不是自然地理，而是一个文学地理的概念。作家既视之为源泉，同时又不断赋予它新的意义。通过不断地在作品中经营高密东北乡，莫言创造了类似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针一般的文学地理世界。高举起高密东北乡大旗，把这片土地上的河流、村庄、痴男怨女、地痞流氓、英雄好汉通通写活了，创建了一片文学国土。而莫言自己则俨然成为这片文学国土上的国王。莫言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在这片充满了想象力、以真实故乡为背景的土地上展开叙事，并向历史纵深挖掘，延伸向广袤的中国乡村。如果说莫言是现代高密的代表人物，那么豪门贵族邓禹就是汉朝高密的代表人物。前面已经说过了，邓禹是典型的官二代，父亲是邓明。邓禹从小聪颖，有着神童的美誉，他读书是过目不忘，13岁就能诵诗。与此同时，他还有远大的志向抱负。王莽新朝末年，天下豪杰并起，不甘寂寞的邓禹很快参加了刘秀的革命队伍，并且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侯拜相，成为东汉开国第一功臣。建武13年，也就是公元37年，35岁的邓禹定封为高密侯，都高密城，时以高密、长安、宜安、淳于四县，在功臣当中封邑最多。邓禹第六子邓训是东汉著名的边疆高官，虎腔校尉，生有五子一女，女儿就是邓绥。邓绥的母亲也姓殷，是殷丽华皇后的堂侄女。按照母家的辈分来算，殷氏应该叫邓绥大姨妈。相对于殷氏的温顺大方，邓绥却显得伶俐乖巧，非常懂事。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邓绥呢，那就是透明的红萝卜。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塑造了一个12岁的黑孩在运河工地里干活，因为饥饿难耐，到旁边的菜地里拔了一根红萝卜充饥，被看田的人当场捕获，押送到工地。工地负责人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可怕的批斗大会，上百人围着一个12岁的孩子，高呼口号，必欲灭之而后快。黑孩后来钻进了麻地里，像一条鱼似的游走了。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光滑的铁针子泛着清幽幽的光，泛着清幽幽光的铁针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是一个大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是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这部小说的饥饿主题非常明显，但寓意却很深。萝卜能够透明，还是红色的，这已经是个意象，一个富于诗意的意象，它让人想起了童话。当然，邓绥因为出身豪门之后，过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 按理说，他的人生字典里不存在饥饿两个字。可结果却恰恰相反，他不但饥饿，而且非常饥饿。别人饥饿是对食物的向往，他饥饿是对知识的向往。邓绥从小只喜欢读书，六岁读《史记》，十二岁通《诗经》《论语》，他的见解往往在哥哥们之上，连父亲邓训遇到事情也要跟他商量，人们称他为诸生。他不喜欢做针线活，对家务琐事一点都不放在心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殷氏对女儿的爱好开始表示不满，他说，你不好好学女红针织，成天抱着书本，难道想做女博士吗？邓绥不愿意违背母亲的话，从此以后白天学习女红家务，晚上仍然读书不倦，既跟大家和睦相处，又不放弃自己的人生志向。相对母亲殷氏对邓绥的憎恨，他的奶奶高密侯夫人对他宠爱有加。有一次，高密侯夫人亲自给他剪发，不慎把头皮剪破了。一个五岁的女孩，特别是侯门千金娇小姐受到这样的伤，抱头大哭大闹是很自然的。但是五岁的邓绥却选择了沉默，一声没吭。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邓绥笑着说，痛就是不痛，不痛就是痛，痛非痛，不痛非不痛，故不痛也。那人还是听不懂，邓绥说，奶奶给我剪头发是疼爱我，如果知道戳破头皮会很伤心的。邓绥的早慧和善解人意可见一斑。邓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知。及笄之初的邓绥风采鸾姿，身材高挑，气质不凡，光彩逼人。史书上称，虽淡妆素裹，难掩灼灼其华，见之者疑为仙女。可是，就是这样一位集才貌智慧于一身的奇少女，和小殷氏相比，这位姨妈却输在了起跑线上。小殷氏被刘肇立为贵人的时候，她还在宫外独自徘徊，黯然神伤。原因是她错过了永元四年的选秀大赛。其实，这次选秀大赛，邓绥是和殷皇后一起报了名的。可就在她准备和殷皇后一起参加特选的时候，意外的不幸不期降临了，他的父亲邓训突然病故。对此呢，一直视父亲为靠山的他做出了惊人之举，放弃选秀，为父亲扶桑尽孝，做到哀回鼓励，亲人不识。有一天，邓绥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实现了飞天，但见天上白云飘飘，清清荡荡，正感到口渴，抬头看见青天上的钟乳，就仰面吸吮了起来。邓绥把这个奇异的梦告诉邓家人之后，邓家马上请来相士问凶吉，相士是左掐右算，过了半天才沉吟说道，昔日帝尧曾经梦见自己攀天而上，商汤也梦见登天而食，这都是千古帝王的先例，如今你家姑娘也做这样的梦，她将贵不可言。这话一说出来，邓家上下都是笑逐颜开，大有拨开乌云见日出的扬眉吐气之感。但是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都选择了隐忍，唯独他的叔父邓该选择了高歌。我听说救千人之命，子孙可得侯俸， 当年邓迅奉命去修石臼河，见工艺困苦，向皇帝上奏，得以停工，保全了几千河工的性命。老天必有回报，我家定能有大福。太傅公曾说，他作为率领百万之众的将领，从来不曾在战事中枉杀过一个人，后世必有大兴大旺之人。三年后，邓绥的服孝期满，邓该还在高调发表言论的时候，这只透明的红萝卜选择了低调付出，从悲伤中挣脱出来，怀着玫瑰色的梦想，踌躇满志的再次参加了后宫的选秀比赛。结果是金子哪儿都会发光啊，邓绥以黑马的姿态杀出重围，顺利入主后宫。此时的邓绥亭亭玉立，皮肤白皙，满头秀发，鼻若悬胆，一双凤目闪着聪颖的神采，稍显苍白的面颊上又略带桃红，透出几分撩人的风韵。站在那儿，端庄秀丽，体态婀娜，飘飘然不是嫦娥下凡。刘照看到那个特殊的红萝卜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蕴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于是刘照享受到一种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愉悦，很快将原本给了殷氏的心收回来，把所有精力全都转到了这个美丽的红萝卜身上。永元八年，刘照18岁了，举行完了成年礼之后，他马上给自己的身边女人名分，册立17岁的殷氏为皇后，入住长秋宫；册立16岁的邓绥为贵人，入住嘉德宫。其实啊，刘照这样做也是情非得已。殷氏毕竟拥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尽管邓绥一来后宫，刘照就移情别恋，恋上了邓绥，但殷氏毕竟是他第一个真正喜欢的女人，因此邓绥沦为二奶也是情理之中的。好在邓绥并不甘心一直屈就，他以倔强顽强的追求精神、隐忍的性格、无限的生命力，恶劣条件上存有着美丽的幻想，马上进行了奋起直追。一是谨慎，他深明事理，处处小心谨慎，做事一板一眼，自到后宫以后，一切行动都遵循礼法，即便是成为贵人，但对一号奶奶殷皇后却还是显得恭敬有加。宴会的时候，皇妃们都不愿意放过这个在皇帝面前展示的机会，一个个盛装打扮，可以用光芒四射、花枝招展来形容。唯独邓绥素衣不符，看见身上有和殷皇后同色的事物赶紧摘下去，和这些白天鹅相比，显然是个毫不起眼的丑小鸭。刘照接见嫔妃们的时候，小殷氏是娇小玲珑型的美女，身材修长的邓绥为了表示恭谨，拥有鹤立鸡群优势的她却从不敢正坐直立，都是侧着身猫着腰，唯恐显得高人一头。刘照如果向后妃们询问什么事儿，邓绥也绝不当众抢殷皇后的风头，一定要等殷皇后发完言之后，这才毕恭毕敬地答话。效果很明显，刘照发出了感叹：修德之劳，大概就是像邓绥这个样子吧。二是体贴，邓绥对宫女内侍们十分的体贴， 在汉和帝跟前，他十分自意，不让皇上对他有特别的恩宠。有一次邓绥生病，连日的卧床不起，刘肇十分珍惜，恩许他可以召家人进宫探视，并且不限时日。邓绥却竭力推辞，他说宫廷禁卫森严，如外人久久滞留宫内，会使群臣批评陛下徇私情，讥讽臣妾不知足，于公于私都不相宜。和帝十分赞叹，对邓贵人除了宠爱，又增加了不少敬重。三是大气，为了让皇帝的雨露广洒后宫，邓绥要求刘肇专宠分担一些，还亲自在宫中选择美女送给刘肇，要他广种薄收。邓绥的主动分惠不仅赢得了后宫嫔妃们的众口称赞，更让刘肇觉得他有母仪天下的潜质，赞不绝口。对于邓绥的举动，刘肇是爱之入骨，殷皇后却恨之入骨，于是处处给邓绥小鞋穿。可是呢，邓绥谨言剔行，严守礼法，殷皇后找不到他任何的纰漏。刚开始的时候，刘肇似乎也觉得自己有些愧对表妹，在邓绥入宫得宠后不久，就把殷皇后的父亲殷刚特别晋封为吴房侯。可是啊，这些出于青春的补偿却无法挽回他年轻易动的心。此时相比邓绥的优秀，殷皇后却展示出了卑鄙，她骄横跋扈，独断专行，趾高气扬的一面很快就展现无疑，甚至在和帝面前也会使小姐脾气，尤其好嫉妒。简单的一个比方，一块玉，一块钱买到的，你不会把它看得很珍贵，一千块买到的，你自然会仔细一些。不谈报酬，就永远将自己放在一元的水平线上，你不知道自己是否增值，也不知道是否有充实自己增值的必要。长此以往，不被淘汰也会饿死。这些都让刘肇越来越疏远殷皇后。这样一来，殷皇后就越恨邓绥，一心只想找到邓绥的过失，动用皇后的权威处置他。永元十三年，和帝刘肇忽然得了重病，御医甚至一度下达了病危通知单。听闻消息，后宫闹翻了天，纷纷以及时雨表达哀伤之情。唯独殷皇后却是个例外，她听闻了消息，不但没有悲伤，而且喜笑颜开。她说了，皇上如果先去，皇子又小，我是皇后，朝中大权自然归我来掌管，我一旦大权在握，第一个开刀的就是邓贵人和邓氏家族。可不知道是不是殷皇后的话起了作用，她的话音还没落呢，刘肇又复活过来了。紧接着，殷皇后的话马上就以隔墙有耳的方式传遍了后宫，邓绥自然也不例外，他知道殷皇后这话里的深刻含义，伤不起的他马上就使出了撒手锏，一哭二闹三上吊。众所周知啊，这三样是女人的最大武器，当然他没傻到选择到刘肇那儿去表演，如果那样会把他原本修为极高的形象给毁掉。于是呢，嘉德宫里的一幕好戏就上演了。邓绥首先是哭，当着众多宫女的面哭泣着，我竭尽全力侍奉皇后，仍然不能得到她的认可，如今竟然到了获罪的地步。虽说女人没有随丈夫从死的义务，但是当年周公祈求替死周王，越姬也愿为丈夫替身，

就等于是不想你，你却是我常想你，神采奕奕的美丽，好像心花沾着满梦里，春意似的。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请到呢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 你 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谈到啊有关心脑血管，给大家讲了，不仅讲这知识方法啊，而且我们究其原因，这个心脑血管它的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啊，现在怎么那么多，而且看年轻的啊也不少，30-40岁40-50岁突然夭折，这是怎么回事啊，现在一查心脑血管疾病，心肌缺血挺多，为什么形成这种病的原因是什么，哎，我们必须得清楚，这心脏病它分成多少类。首先我们知道有的叫先天性心脏病，这是一个心脏病，其中还有一个风湿性心脏病，造成什么二尖瓣狭窄、闭锁不全，两个风湿不仅是关节，肌肉也有，筋骨也有，同时还有心脏，而且还告诉大家风心病很多，就是感冒，那感冒看似是感冒，实际上不是，初期跟感冒没什么，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啊，一个星期这感冒还不好，怎么回事啊，这时候你就不能掉以轻心了，一定要去查一查，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啊，还扛着了啊，没事感冒你过2天的就好了，但是不能大意啊。我们在讲心脏的时候，把我所知道的所了解的告诉大家，你有这个经验，如果你在发现自己或者别人看似感冒啊老不好，一定提醒他，哎呦注意，老不好的感冒你是不是心脏出问题了，哎提醒一下，心脏病有先天型的，还有后人，还有很多很多了，还有什么高血压造成的心脏高心病嘛，啊还有什么造成的呼吸系统的啊肺气肿啦，后来肺心病了，后来心衰了，肺也容易造成心脏病，你得分出来，动脉硬化啊也造成心脏病，还有呢颈椎颈型冠心病，这是我说的都是比较常见的，实际上还很多很多，如其现代医学分得非常非常的细，从微观上掌握得非常的准确，那这样就弥补了我们中医在这方面，我们过去也都听过怎么分型中医啊，心阳虚啊，啊心气虚啊，心血虚啊，啊心有瘀啊，啊心有火呀、啊，就是从这个角度分，一个是分症，一个是呢分病，哎你记住了，你就有这面的知识，就说一个啊影响到我们心脑血管的啊这些病啊、 就是不尽相同。 是的。 是吧？昨天我们谈到呢，这个糖尿病，谈到糖尿病，实际上我们呢，这些病啊，什么风湿病也好啊，什么高血压也好啊，糖尿病，我们都专题做过。 是的。 是不是？ 嗯。 讲的比较多一些内容。但是我们讲到心脑血管这个养心的时候啊，我就把重点给大家再 重新提炼一遍。 哎，对，这个谈到糖尿病，我们昨天给大家介绍了，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这在我们临床也不少，是不是啊？ 嗯， 哎，所以它不是单纯的啊，有的人是这样啊，他有单纯的高血压， 嗯， 有的呢有单纯的糖尿病。 对， 有的呢是兼而有之， 对，两者都有， 坏了， 嗯，既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 所以像这类的人呢，在这个西方啊，现代学人家特别重视这个人群， 嗯， 他就把它称为啊， 就高危人群， 而称为呢极高危人群， 就说这类人群比较危险。 我们也说了，你先得高血压的，那么你对心脏啊危害就大，是吧？ 对， 说你先有的 糖尿病的，那就对你肾脏有一些影响。 所以谈起这个糖尿病啊，我们还真是有必要啊，把这些有关糖尿病的一些重点给大家还重复重复， 再重新复习一遍哈。 哎，说起这个糖尿病呢，我们要掌握它的一个知识。那么一型二型的区别是什么？ 一型糖尿病自身不产生胰岛素。 对了，那二型的呢？ 自身也产生胰岛素，但是它的量不足。 它生产出的量不能够满足 人体的这需求， 没错， 它需要呢就是从外界给它补充胰岛素， 补充。那这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啊，这些知识呢应该作为应知应会。这个要说起细化来说呢，实际上有的还不是血糖啊尿糖不正常，这还不是真正的糖尿病，也还有这类型的。 对， 所以这个你又说到这儿了，你要知道你是哪个类型的。要是一型的，那没有二话没有说，你就打那个胰岛素， 就得靠外界给补充这胰岛素。 还有一个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在我国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数字也是非常惊人的，这就说明什么？这就是一个普遍的，啊，这就引起，是吧？我们每一个人的高度注意。 是的。 是不是？高度注意干什么呢？找，是吧？为什么这糖尿病在我国增长那么快，这个人群那么庞大，这是一个啊，这是我们强调的一个重点。还一个，那就是什么呢？糖尿病跟过去这个临床的症状表现也改革了啊。过去大家 都知道 是什么 三多一少， 没错。那过去中医怎么称啊？啊，糖尿病是外国传进来的词儿，中国传统叫消渴症，而且还分上消、中消和下 消， 是不是啊？它是这么分的，上消呢，渴了它就多饮嘛， 多饮； 中消就食 多吃， 对吧？但是呢，它也不胖，哎，尿多消瘦。现在这改革了， 有的人根本就没有这个症状， 而且有的是怎么是发现的呢？ 比如说在做体检的时候， 没错， 或者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血糖过高，实际上他已经患有糖尿病了，而且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你看，这个就告诉大家，这个呢，这非常现实的问题。 嗯， 啊，就是姚老师刚才说这，很多人出现了，除了你说的那个啊，一个是呢体检。现在呢生活条件好了，单被人家组织。 对，有的人一年或者两年做一次体检。 哎， 嗯， 有的是单位组织。有的人呢生活条件好了，人自费。 对。 有的还是子女花钱给父母去体检。所以有的是这样查出来。有的呢那就是什么呢啊，那就是因为别的病。那你就全面做个体检一做啊。因为治别的病的时候或者做手术的时候，做手术必须去查这个血项嘛，啊，因为你这糖尿病本身，如果你不知道的血糖，你开了刀以后它不收口，你这手术做的成功，最后结局 是不是？我觉得就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呢，他特别注重这个做检查。 你说有道理。 嗯，他到了50多岁，快将近60的时候，他是经常做体检，怕自己有这个糖尿病。但是有的没有这家族史的人，很多很多人就是发现自己身体不对劲儿了，一检查血糖相当高。 哎，你要说起这个，我觉得哪些人群更为注意呢？ 嗯， 一个是啊，有家族史的， 二一个还是什么，就是这些胖子们， 是 是不是啊、中国呢有2亿个胖子啊，其中呢有一半，有一半那就是有病，其中这一半有病的人很多人糖尿病，所以这些人随时要注意查查体。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啊，也是咱提炼是最主要的东西，因为咱不是作为一个专题啊，咱讲到心脏心脑血管必然要提与心脑血管 有关联的 这些疾病，是不是？ 对， 一个再提一个，就是需要糖尿病患者或者我们大家需要掌握的一个，也是呢也是流传百姓当中啊常说的一句话，糖尿病 不可怕， 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并发症的发生。 对，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呢，我们就研究啊患糖尿病这些人的一个思想起伏，在他吃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糖尿病，是不是？ 是的， 没有，那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爱吃什么吃什么，结果突然有一天查出来糖尿病了，马上这个情绪坏了，哎呦我得上糖尿病了，他就觉得非常担心，还有带几分的恐惧。 嗯， 是人们是掌握一些常识了，你得上糖尿病终身服药，这一辈子病，是不是这意思？ 嗯， 一辈子病啊。而且刚才说了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并发症，是不是？一到并发症就坏了，世界30秒钟这糖尿病就嘎一条腿，这是非常可怕，有的人失明了，这个大家都知道，末梢神经炎啊，影响眼睛，这都知道。啊，我们今天结合着夏季养心、心脑血管问题，就谈到糖尿病与心， 就是糖尿病对心脑血管的影响。 对，一个是糖尿病对心、对脑、对血管，这就扣题了，是吧？这就扣题。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是专题讲的是糖尿病， 对， 主要是讲糖尿病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 错， 嗯。 这样我们就呢非常的清晰，就知道这养好心脑血管应该注意哪方面，是吧？临床出现哪些啊病影响到心脑血管，是不是？ 是的。 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了啊，你比如我们常说的啊脑血管，脑血管呢啊就是我们谈到中风了，是吧？ 是的。 梗塞了，这些10个中风的人，像这个10个人当中就有1到2个是从哪儿来的？ 是由糖尿病队伍中来的， 转汇过来的、所以你这你就知道了，这是对脑血管的 影响。 那对血管那就甭说了，大家都知道了。一开始啊，脚凉啊，脚麻呀， 脚木， 脚木啊， 嗯 啊，最后变色呀， 没有知觉了，到最后、 哎、再发展厉害了，脚烂了， 脚烂了，流水啊，就给开始往下，锯脚趾，一点一点往上走， 这太可怕了。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了，咱们继续。 所以它就影响到血管，同时呢，它影响到血液，是不是？ 对。 它为什么会影响到血液呢？咱们一说就知道，它肯定影响血流。你想，白水倒出来是什么？你抓一把糖，你倒出来是什么？它的速度一样吗？是不是？它因为胰岛素的关系啊，是吧？分泌不足啊。所以呢你这个血当中就含糖量多，这含糖量多了之后，你再血一抽，血糖高，你一验尿糖啊，好几个加号，这你就知道了，它影响了血液的循环，同时呢对血管壁都有损伤，这就谈到了。另外大家不知道对心血管是不是也影响啊？都有影响，是不是？都有影响，你谈到血管对血压啊都有影响。所以说看见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要查出它的原因啊，就是糖尿病，啊，糖尿病。所以从这方面看来，我们讲到高血压，讲到糖尿病，其实呢，这些病我们有啊，又有一个三字 健康三字经，什么呢？ 也就是说血脂、血糖和血压， 嘿， 对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 你总结的太精辟了，血压、血糖、血脂，这个血脂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通过一层一层的给大家播， 对， 是吧？不是夏天养心呐、啊，应该吃清淡的，应该怎么？去年讲了， 嗯， 也讲这些问题了， 对， 是吧？ 每年都提到， 每年都提。那你直接你就知道，夏季养心，你要随时对心脏、对心脑血管的威胁，你一定要自己注意三个问题， 嗯、 三个问题：血脂、血糖、血压。 对你一定要控制好了。 你把这三个，所以一些问题说了很多，大家抓不着重点。这回我们带硬性指标了。那是不是？ 对， 让大家可抓，知道抓什么。啊，如果你的血糖、血脂、血压不正常，那肯定必然的要影响到什么？ 影响你的心脏。 要影响到心脏、心血管、脑血管和全身的血管，是不是？ 是。 特别咱们说的糖尿病，糖尿病的后期的死亡是怎么死的？ 就是全身的动脉血管栓塞。 整个的血管全栓塞。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个？就是要借天时。啊，利用这个什么呢？利用这个热，啊，利用这个热， 利用这个夏天天气热，这个循环快， 对， 和代谢快， 对， 嗯， 干什么呢？做清理，这就告诉大家，不仅是吧，把这个病，大家关注的这三个问题 点出来， 点出来，而且还告诉你这个时机， 对，怎样去调理， 对， 嗯。 这样大家听起来给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的，而且特别实实在在的，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掌握自己的血压、血糖和血脂， 嗯、 是吧？否则的话，你将来会怎么样？就有可能发生心血管疾病。 对，由糖尿病引起的心血管疾病， 是不是？ 嗯， 啊，有可能引起脑血管疾病， 对， 和全身。 那一边有一位老先生。他说李老师讲的太对了，他说我是糖尿病，我颈动脉做了两个支架，心脏做了两个，肾动脉做了三个，他说我一共全身做了七个支架。 你看咱们谈到这个肾、 嗯、 咱们记住有一句话嘛，久病及肾。 对， 高血压影响不影响肾？ 影响。 糖尿病影响不影 响 肾？ 影 响。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泡脚、 嗯、 泡完脚首先要做肾的反射区，是不是？做下水道嘛，肾输尿管膀胱尿道。为什么那样做？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干什么呀、 嗯、这俩是人体的排泄系统。 对呀、啊 嗯、 你把这个门打开了， 对，促进它的排泄，加快，你帮助它， 这就清楚了。 嗯， 啊，你比如说告诉大家了啊，要关注自己的血压、血糖和血脂啊，那方法也掌握三，夏季养心啊，我们又谈着了心脑血管病一定要密切观察，把这个血脂、血糖、血压关注完之后，具体的方法呢， 嗯， 配套系统你得有。你看有些人对咱们这个讲座，他就觉得特别听了以后痛快，为什么呢？啊，你看上回反馈说，我听了好多知识，后边没有方法，是知识掌握一部分，就还是抓不着啊。 对， 这有关这个我们谈到了，谈到了高血压，谈到了什么呢？谈到了这个糖尿病，我们又谈到了这个三个。我们下边还是三啊，针对你有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 嗯、 我们又提出了一个三字。 哪三字呢？ 那三字第一句也是我们常说的，只是把它梳理了一下。第一个是把住上口， 打 开 下 口、 哦、 你看血脂包括血糖，这是不是很多都是吃出来的，除了遗传呢？ 但是还是和吃有关系。 对，当然原因呢不仅仅是吃。 对， 是不是？ 当然还有别的因素。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嗯， 就是你去看看那60年、61年，是吧？那三年自然灾害，你看看有几个糖尿病，有几个高血压的？那老人知道啊，一提，那过去看一张报纸，谁谁因为心梗，他去世了。什么叫心梗？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后来慢慢的，就在身边，就发生在身边， 嗯、 这说明什么？物质条件提高了。是不是应该我们的健康水平应该得到同步的提高？是不是这个理儿？ 应该是。 但是呢、 嗯、 事实确实不是这样。 那时候人们的保健意识比较淡薄。 对。 但是现在人们非常注重保健，你看就是无论从吃喝这方面大家特别注意。 来。 嗯，非常的合理膳食。但是已经得了这些病呢是前几年得的， 现在注重了，是我们有这个意识了，又有那么多方法提供给我。 对，他就等于呢，咱带领大家得上台阶。 对， 就是身体需要什么， 嗯， 我们吃什么， 嗯， 需要多少我们吃多少，什么时候需要我们什么时候吃，这样的呢就把呢，是吧？不是以自己的嗜好口味，是吧？来选择啊，吃的时间、吃的量、吃的品种， 嗯、 对吧？而以科学的角度，从我们自身身体， 嗯， 它的需求 是的， 是不是？ 嗯， 要供需平衡嘛，是吧？身体需要的，是吧？你没给到，是吧？身体不需要的，哇，你猛给， 嗯， 结果好东西花钱挣来了，最后成为身体的垃圾， 是的， 成为治病的原料， 对，根源。 你说这傻不傻呀、 嗯？对。 但是呢，突然是吧？你就别说别人，咱们说自己。那当初咱们吃的，后来就生活条件好了，那时候过年才吃的， 嗯， 一年吃不了啊，两顿三顿，那生活富了，也不要本也不要票了，那谁不吃啊、 嗯？对， 是吧？都有这个过程，但是这过程呢，有人太过了，结果就吃出病了、 嗯， 是吧？我们见过一个啊，我们过去我们住平房时候有个邻居姓杨， 嗯。 是吧？他就弄了很多的孩子，上面还有老人，是吧？弄出来真不易。那这些孩子特别孝顺， 嗯 啊，完了之后刚富的时候呢，是吧？这什么最好？那时候你说，刚日子刚好的时候，人就看的是肉哎， 对， 啊，而且过去买肉啊，啊都记着买肥的， 嗯， 是吧？啊，你怎么去卖肉啊？你要肥，那瘦的卖给谁去？我们经常听这句话，是吧？结果啊。哪个闺女都疼，她女儿多，哎呀，给炖肉，而且活呢，孩子都大了，还不让她母亲干活，那时候这个心情啊，这孝顺父母，就是因为他没有科学这个知识，结果他母亲啊，哎呀，吃的后来又白又胖，没多长时间这个死掉，这是咱亲眼见的，啊，就说人家没有这个知识，啊，就可悲， 嗯， 啊，最后连性命都丢了。而现在呢，就是我们宣传，很多人就刚杨老师说的，很多人都意识到了， 嗯， 是吧？这是第一条，就是把住上口，是吧？打开下口，是吧？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增加适量运动， 嗯， 通过运动消耗掉了， 对， 那这也是清理垃圾的一个呢重要途径， 嗯，也就是您经常讲的运动啊， 这是对、 嗯， 这是十大自然法清理、 嗯， 还有第三。第三就是一个是乐观，一个是轻， 嗯， 乐观轻松啊，这三条为什么要乐观轻松呢？ 嗯， 啊，我多次在节目当中提出了，这个紧张在中国未来日后还要什么？还要产生大量的疾病， 嗯， 现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紧张综合症啊，给我们啊身体，特别是吧，心脑血管。 带来的影响哈， 非常严重， 嗯， 是吧？你看上回我经常讲这事儿，是吧？那时候这个南方深圳速度大家都知道吧、 嗯、对， 哎啊，那是快节奏的， 嗯， 是吧？一天一层楼、 嗯、 啊，最后呢这个医疗去给这些白领啊去查体、 嗯、 发现什么呢？是吧？发现他们的心和脑比同龄人怎么了？ 高 十年， 嗯， 老化十年啊！为什么我们说一个轻松，是吧？ 嗯， 定位到轻松啊，还要愉快，愉快就是乐观向上啊。 是的， 是吧？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啊， 嗯， 有个很好的心情啊，有个平稳的情绪， 嗯、 这些三条啊，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十分重要。 嗯， 而且咱在这方面啊，务实，把这方面相关的知识都作为。啊，养生堂也好，在节目当中也好，我们呢谈播的主旋律， 对， 是不是？紧张，我们提出了 十四种放松法， 你看是不是、 嗯？ 大家要大合唱， 对， 把这个有关我国的常见病、多发病，别老我们落一个什么大国，经济强国， 嗯， 咱别落个高血压大国、糖尿病大国。所以，一个和谐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工作，而且要去做。实实在在的工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这儿。朋友们，咱们明天继续。好，朋友们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 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六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5二战开始，意大利法西斯败局已定，墨索里尼仓皇逃亡。 在墨索里尼企图逃窜的这些天里，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呢？ 希特勒空降大兵前来救驾，墨索里尼能否逃过？ 真的吗？如果是真的，我许给你一个帝国。 曾经呼风唤雨的法西斯党魁抱头鼠窜，但又是谁甘愿陪在他身边？ 对于墨索里尼的甜言蜜语，贝塔西很是受用。 潜逃幻梦最终破碎，但墨索里尼究竟死于水手之谜，为何至今无解？档案首次披露珍贵文件实物，为您揭秘墨索里尼最后的日子。 1945年4月，眼看傀儡政府濒临崩溃，曾经不可一世的墨索里尼也开始绞尽脑汁为自己计划起后路来。1945年4月25日，来到米兰的墨索里尼马不停蹄地找到米兰的红衣主教舒斯特，希望通过他和意大利全国解放委员会谈判，悄悄打听一个消息，那就是如果他投降，他本人和他的部下将会得到怎样的处置。没人知道这样一番话，墨索里尼究竟纠结了多久才说出口来。但可以肯定的是，曾经号称与帝国共存亡的领袖，其实根本没那么潇洒。生死一线之时，他也想活命。但，意大利全国解放委员会的决定很快传来，他们封锁了意大利边境，态度十分强硬，墨索里尼必须处决。 事到如今，除了接着跑，墨索里尼已经想不出更好的辙来了。可是边境已经封锁了，到底往哪儿跑，怎么跑呢？1945年4月26日夜里，米兰的朗格多拉镇上一个不起眼的小旅馆里，一丝微弱的灯火忽明忽暗，像极了垂死之人的挣扎。由于实行灯火管制，整个米兰几乎是漆黑一片，但此时在这间亮着光的屋子里，寂静与恐怖反而比窗外更甚。墨索里尼死死地盯着桌上的地图，他丝毫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能逃走的路线。在这之前，他曾想到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先制造一起车祸，让外界以为自己在车祸中丧生，从而放松警惕，使之一行能够顺利地逃往瑞士。听着不错，可眼下满哪儿都在通缉他，谁会轻举妄动陪着他演这出戏呢？夜已经深了，追随墨索里尼到此的部下们没有一个能够安然入睡，他们聚集在墨索里尼的周围，看似忠诚，其实各怀鬼胎。这些天来， 盟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就越发没有人愿意跟着墨索里尼一起陪葬了。屋里是一片死气沉沉，贝塔西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不住地在抽烟，他的貂皮大衣挂在一旁，手包里面装着4.5万瑞士法郎，而墨索里尼送给他的那颗12克拉的钻戒也被他缝在了内衣里。这是一个一生爱慕虚荣的女人，即使是在逃命的路上，也要在可能的范围内穷讲究。周遭的人都在暗暗地鄙视她，但却没有人能够想到，只有这个看似贪财的女人跟定了墨索里尼。第二天清晨，能跑路的人都悄悄离开了，墨索里尼的身边只剩下贝塔西和屈指可数的几位高级将领。墨索里尼坐在一辆卡车里无精打采，一向梗着的脖子此时也缩了起来。半路上，一支撤退的德国军队与他们会合，为首的德国将领告诉墨索里尼，他们奉命前来护送他。奉谁的命，被送去哪里，自不必说，当然还是那个一向被墨索里尼看不上的希特勒。这无疑让已经苦闷不堪的墨索里尼又深深地膈应了一下，但为了逃命他还是从了，嘟囔着一张脸，任凭德国军队护送着他开往边境。眼看就要到达意大利和瑞士的边境了，车队突然停了下来，前方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架起了一排路障，路障的后面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他们正是意大利第52加利波地旅的游击队员。都下来，我们要检查车队。游击队长贝特洛发出了命令，按照规定，意瑞边境只允许通过回撤的德国军队，其他人员一概不准通行，为的就是堵住墨索里尼潜逃的后路。看情形不接受检查是过不去了，可是墨索里尼就在车队里，如果接受检查岂不是麻烦更大吗？为首的德国将领斯科纳特十分的为难，不过他还是十分淡定的先应了意大利游击队，然后转过身径直向车队尾部走去。斯科纳特将军迅速找到墨索里尼，向他说明情况，然后又递给他一身德国边防军中士的军装让他换上。听到这里，墨索里尼险些火山爆发，不过在被捕和德军军装之间，墨索里尼还是选择了穿军装。他本来还想提一个小小的要求，那就是请德军设法把贝塔西也照顾上，但斯科纳特才没那个能耐，他的任务是保墨索里尼，其余人等自求多福。于是很快贝塔西就被带走了，然后一辆车两辆车，当检查到第三辆车时，车上的七个人有六个人出示了证件，只有蜷缩在最里边一个德国边防军中士好像在睡觉。游击队长觉察出了此人的异样，正想让他出示身份证，一个德国军官赶忙说，他喝醉了还没醒呢。没有醒来可还行，查的就是你这个没有醒的。游击队的政治委员拉扎罗闻声赶了过来，他走上前去轻轻地拍了拍他说，同志。对方没有反应，继而拉扎罗又用略带讽刺的口吻拍了拍他说道，阁下。对方依然没动，拉扎罗有点恼火了，他大声喊道，墨索里尼阁下。这一喊不要紧，墨索里尼的魂儿都被吓飞了，他强忍着不让自己失态，可身体还是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 没有办法，眼看着装不下去了，墨索里尼只得认栽，最后乖乖的缴械投降。 法西斯头子最终落网，等待着他的究竟是怎样的判决？ 我是来解放的。 潜逃梦幻最终破碎，大独裁者难逃死罪，但墨索里尼究竟死于水手之谜，为何至今无解？档案马上为您揭秘。 紧接着，墨索里尼、贝塔西及其随从都被关押到热尔马西诺的海关营房里，但他们相互隔离，并不知道彼此的情况。墨索里尼被重重看管起来，当天晚上他蜷缩在墙角的床上不住地发抖。半夜时分，游击队长贝特洛接到了全国解放委员会卡多纳将军的命令，让他立即把墨索里尼化妆成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以防他再次被德国人或是法西斯残余解救出来。1945年4月28日凌晨1点，押解着墨索里尼的小轿车向意大利北部城市科莫方向驶去。坐在车上的墨索里尼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末路穷途，众叛亲离，墨索里尼已然不能再指望有什么追随者了。他仔细询问了押送他的游击队员，得知贝塔西还是很可能得到释放之后，他紧绷的脸上才出现了一丝放松。事已至此，他希望贝塔西能与他撇得越清越好。而就在此时，一个急刹车打断了他的沉思。 夜幕中，一个女子不顾大雨倾盆向他奔了过来，墨索里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前的人正是他以为早已去另辟生路的贝塔西。 说轻易，实际上却并不容易。我们这里有一份特殊的档案，看了它，谜团或许就会变得明朗起来。这是1941年墨索里尼送给贝塔西的一个小礼物，就是这个，一个放着他本人照片的小吊坠。我手中的是一个复制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打开之后，右面是墨索里尼的照片，左面用花体字刻着这样一句话：克拉雷塔，也就是克拉拉，贝塔西的昵称，我是你的一切，你亦是我的一切，本1941年。说实话，比起12克拉的钻石戒指，这样的小玩意儿实在不算什么，但贝塔西却一直随身带着。这上面的每一个字，不管墨索里尼是否当真，贝塔西是真的当真了。到底是他打小就崇拜不已的男人，墨索里尼就是他的一切，他无论如何也要见到墨索里尼最后一面。 只是电影《墨索里尼的末日》根据多方史料叙述对这段情景的再现。被关押起来之后，游击队员好心劝贝塔西说，如果他安分客气，将来或许还能减刑释放，但贝塔西却并不欣喜，反而大喊道，意大利卷入战争并不是墨索里尼的错。游击队员忍无可忍，将一包金戒指摊开在他面前，贝塔西一下子沉默了。原来在长年累月的战争下，意大利所有青壮年男子都被征兵不说，他们的妻子母亲也都必须交出家中所有的黄金，以便支持意大利的侵略战争。战争让他们妻离子散，法西斯政权更加惨无人道。从1941年到1945年间，意大利在战争的折磨下千疮百孔，无数百姓无家可归，而这一切正是拜这个令贝塔西无上崇拜的男人所赐。此时此刻，贝塔西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崇拜多年的男人竟是那样一个冷血残酷的魔鬼，而他则像是一个已然吸毒成性的人， 明知是错，却已无法自拔。片刻沉默之后，贝塔西抓着看守员的手，声嘶力竭地哀求说，无论如何他还是要去见墨索里尼。或许是经不住贝塔西的哭求，游击队决定带他去见墨索里尼。但这一切贝塔西并没有对墨索里尼提起过。当天晚上，两个人被安排住在波尔扎尼果村的一个普通农户家中。这一晚，墨索里尼与贝塔西之间的交谈并不多。这一晚每一秒钟都那么的难熬，却又是那么的短暂，因为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是怎样的结局，而这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最后的时间。 第二天清晨，墨索里尼起得很早，他的颈椎不太好，前一天晚上贝塔西特意管主人要了两个枕头，好能让他安睡，但现在来看无济于事。墨索里尼站在窗前，面对着大雾笼罩的群山，还有静静的科莫湖，他再一次陷入沉思。贝塔西还躺在床上，他闭着眼，但却没有睡，枕头上还沾着昨夜的泪痕。主人送上来的食物还有水，两个人几乎没怎么动。下午四点钟，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武器的碰撞声打破了这里的死寂，房门被打开了，几个身着雨衣全副武装的人冲了进来。贝塔西从床上坐了起来，但是墨索里尼依旧是站在窗前，他抑制不住慌乱地问道，你们干什么？对方领头的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高个年轻人，他草草地回答说，我是来解放你们的。真的假的？墨索里尼被眼前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讯给惊呆了，他甚至都没有问对方是谁，就连声说道，真的吗？如果是真的，我许给你一个帝国，我们上哪儿去？一个帝国，这是墨索里尼惯用的口头禅。事已至此，这个疯狂的法西斯头子依然满嘴里跑着火车。小胡子根本没有等他问完，当时就打断了他的絮叨，催促着两个人赶紧下楼。楼下等待着他们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是传记影片《墨索里尼的末日》根据多方史料的描述对当时情景的重现。冲上楼的小胡子名叫瓦列里奥，是意大利游击队的一名上校，而他正是奉意大利游击队及意大利人民法庭之命前来处决墨索里尼与贝塔西的。听完判决内容，贝塔西忽然间歇斯底里，尽管他知道这已经是垂死的挣扎，但他依然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瓦列里奥拉开他，举起枪，可子弹却在此时抢了壳。贝塔西见状又冲过去抱住了墨索里尼，这一次瓦列里奥扣动了扳机，一串子弹射去，贝塔西中弹倒下，紧接着墨索里尼也连中九枪倒地而亡。 墨索里尼和贝塔西就这样被处决了，而这也正是今天普遍被认可的墨索里尼和贝塔西的死因。但是与之细节不同的各种版本在坊间却流传有十余种之多，而这其中有一个版本的说法近来备受关注，那就是墨索里尼并非单纯死于意大利游击队员之手，而是死在了一名英国特工以及为他效力的一名意大利游击队员的手里。至于下令枪决墨索里尼的人不是意大利游击队，而是英国首相丘吉尔，这 又是怎么回事呢？ 据相关研究人员表明，新近公开的一封墨索里尼生前最后的信件，正是他写给丘吉尔的求助信。里面透露的信息似乎有指出，二战期间丘吉尔曾试图和身为法西斯头目的墨索里尼达成协议，为的是准备战后应对来自前苏联的种种威胁。而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随着轴心国的接连失败，一旦墨索里尼被捕，这个秘密很有可能就会公之于众。为了避免后患，英国领导层的确有决定除掉墨索里尼的动机。而与此同时，声称曾经参与过整个枪决过程的英国特工及其手下也都在此时站出来，表示此事与英方有着直接关系。 而如果说这才是墨索里尼死亡真相的话，那么在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份墨索里尼的死亡通知书上，谋杀这一死因或许就相对成立一些了。不过由于这种说法缺乏更加丰富的证据支撑，墨索里尼的死亡之谜至今仍然无法盖棺定论。但无论是死于谁人之手，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和残暴推行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墨索里尼终究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而对于他的情人贝塔西来说，悲剧的注定也许正是他一次次主动选择的结果。他爱了墨索里尼一生，最终用这份爱为自己挖掘了一座坟墓。 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陈光。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的诗人杨炎所作的《刘崖洲至鬼门关作》。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洲何处在？生渡鬼门关。本诗题目中的崖洲，指的是今天的海南省。在唐宋时期，这里一直是贬谪犯罪大臣的流放地。大量犯罪官员来到此地，留下了许多抒发自己感情的文字，也因此形成了唐宋时期一种特殊的贬官文学。本诗的作者杨炎出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唐德宗时期曾经官居宰相。他力主推行唐王朝的财政改革，称得起是一位有能力的政治家。 然而扬言多次参与朝廷的党争，大肆排斥异己，构陷同僚，加上他的儿子多次收受他人贿赂，为扬言的政敌提供了口实。公元781年，扬言被人弹劾，贬官为崖州司马。在流放途中，他写下了这首诗歌。诗中感慨道：从京城贬官到此一万里，历史上被流放的官员大多很难返回故都。遥远的崖州尚且不知还在多远之外，我只希望自己能够活着通过鬼门关。鬼门关的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通常认为这是古代神话中阴曹地府的一个关隘。不过在现实世界中也有一处鬼门关存在，这便是扬言诗中提到的那座鬼门关。它的具体位置就在今天广西玉林的北流市城西两座大山的交界处。在唐代，鬼门关一带堪称是往来两广、云南甚至远通海南的交通枢纽，所有流放官员势必要通过此地。然而这里瘴气弥漫，经过此关南下之人少有能够活着返还中原的，故而在唐代时便有一句谚语流传下来，叫做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可见这里的名声流传之广。进入明朝以后，当地官员感到鬼门关的叫法很不吉利，考虑到关隘一侧的高山名为天门山，于是就将此地改称天门关，并在山上刻下天门关三个大字以正视听。不过在历代文人口中还是习惯将这里称为鬼门关，在明代著名的徐霞客游记中就曾留下过关于这里的记载，沿用的依然还是鬼门关的说法。时代变迁，曾经弥漫于此地的瘴气早已飘散，两侧的山峰也不如从前那样陡峭险峻。由于这一带都属于喀斯特地貌，山势经过多年雨水冲刷，逐渐形成了绵延起伏的形状，如今也已经修建了登山步道，使得游人可以直达山顶。站在山顶俯瞰四周，山体怪石嶙峋，植被苍翠茂密，鬼门关已经没有当年荒芜恐怖与高耸险峻的模样，只有那陡峭石壁上赫然刻着的天门关三个字，清楚无误地标示出这里正是曾经让无数文人墨客惊惧不已的鬼门关。在写下本诗之后，扬言便穿过鬼门关继续南下，或许是因为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前景不妙，才会在诗中留下期盼，盼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活着经过鬼门关重返京城。可是对扬言而言，这种期盼注定只能是幻想了。在距离流放地崖州不到百里的地方，唐德宗的第二份诏书追上了他。在诏书中，德宗下旨赐扬言自尽，如此一来，扬言的梦幻彻底破灭，而本诗也因此成为了他一生的绝笔之作。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陈光，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陈涵，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三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五号楼二班门。 好，开始吧。